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七，汉纪九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。建元元年，冬十月，召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，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，对者百余人。广川董仲舒对曰：“道者，所由是于智之路也，仁义礼乐皆其具也，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，安宁数百岁，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，而政乱国危者甚众，所任者非其人，而所由者非其道，是以政日已扑灭也。夫周道衰于忧利，非道亡也，忧利不由也。至于宣王，思惜先王之德，兴治补弊，明文武之功业，周道灿然复兴，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至也。”孔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故治乱废兴在于己，非天降命，不可得反。其所操持悖谬，失其同也。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，远近莫敢不依于正，而无有邪气兼其间者，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，群生和而万民直，诸福之物可治之祥，莫不必治，而王道终矣。”孔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？吾已矣夫。自卑可治此物，而身卑贱不得治也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居德治之位，操可治之事，又有能治之资，行高而恩厚，治民而义美，爱民而好事，可谓义主矣。然而天地未应，而美祥莫治者何也？凡以教化不利，而万民不正也。夫万民之从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古之王者明于此，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。立太学以教于国，设祥序以化于义，建民以仁，摩民以义，结民以礼。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习俗美也。圣王之既乱世也，扫除其迹而悉去之，复修教化而重启之。教化以明，习俗以成，子孙循之，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。秦灭先圣之道，为苟且之志，故历十四年而亡，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，使习俗薄恶，人民淫顽，底貌疏汉，熟烂如此之甚者也。窃辟之，琴瑟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古也。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离也。故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。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少则习之学，长则才诸位，绝路以养其德，刑罚以威其恶，故民小于礼义而耻犯其上。武王行大义，平残贼， 周公作礼乐以闻之。至于成康之龙，灵与空虚40余年，此亦教化之见而仁义之流，非独伤肌肤之效也。至秦则不然，使身伤之法，行韩非之说，增帝王之道，以贪狼为俗，诸明而不察实，为善者不避免，而犯恶者未必行也。是以百官皆是虚辞而不顾实，外有弑君之礼，内有背上之心，造伪弑诈，趋利无耻。是以行者慎重，死者相望，而坚不息，俗化使然也。今陛下并有天下，莫不率服，而功不加于百姓者，待王心未加焉。曾子曰：尊其所闻则高明矣，行其所知则光大矣。高明光大不在于他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愿陛下因用所闻，设成于内而至行之，则三王何益哉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，譬犹不濯浴而求文才也。故养士之大者，莫大乎太学，太学者贤士之所观也，教化之本源也。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，无应书者，是王道往往而绝也。臣愿陛下兴太学，至名师，以养天下之士。硕考问以尽其才，则英俊已可得矣。今之郡守县令，民之师帅，所使成流而宣化也。故师帅不贤，则主德不宣，恩则不留。今吏既无教训于下，或不承用主上之法，暴虐百姓，与奸为事，贫穷孤弱，冤苦失职，甚不称陛下之意。是以阴阳错谬，分气冲塞，群生寡碎，黎民未济，皆长吏不明，始至于此也。夫长吏多出于郎中、中郎，吏2000担子弟，选郎吏又以赋资，未必贤也。且古所谓公者，以任官称职为差，非为积日累久也。故小才虽累日，不离于小官；贤才虽未久，不害为辅佐。是以有司竭力尽志，务至其业而以复功。今则不然，累日以取贵，积久以治官，是以廉耻冒乱，贤不孝混淆，未得其真。臣愚以为，使诸列侯郡守2000担，各择其利民之贤者，遂共各2人以己素位，且以观大臣之能，所共贤者有赏，所共不孝者有罚。夫如是，诸吏2000担皆尽心于求贤，天下之事可得而观始也。便得天下之贤人，则三王之上亦为，而尧舜之名可及也。吾以日月为公，时事贤能为上，量才而授官，禄德而定位，则廉耻疏禄，贤不孝亦处矣。臣闻众少成多，积小致巨，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，以微致贤。是以尧发于诸侯，舜兴乎深山，非一日而贤也，盖有见以治之矣。言出于己，不可色也；行发于身，不可言也。言行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。故近小者大，甚微者著。积善在身， 有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，饥饿在身，有火消高而人不见也。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道具者也。夫乐而不乱，富而不厌者谓之道，道者万事无弊，弊者道之失也。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正有貌而不行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将以旧义弗衰，所遭之变然也。故孔子曰，无为而治者其顺乎？改征朔亦服色，以顺天命而已，其余尽循尧道，何更为哉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无变道之时。然夏上中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记之旧当用此也。孔子曰，殷殷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，周殷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记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殷于虞，而独不言所损益者，其道一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大源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是以禹既舜，舜既尧，三圣相授而守一道，无旧弊之正也，故不言其所损益也。由是观之，既治世者其道同，既乱世者其道变。今汉纪大乱之后，若以少损周之文治，用夏之中者，夫古之天下以今之天下，共事天下以古准今，一和不相待之源也。安所谬利而灵夷若是，义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于，有所诡于天之理于。夫天亦有所分与，与之耻者去其脚，负其义者两其足，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谓与禄者，不食于利，不动于末，是义受大者不得取小，与天同义者也。夫以受大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况人乎？此民之所以萧萧苦不足也。深宠而在高位，加温而使后禄，因成富贵之资历以与民争利于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？民日削月捐，尽以大穷，富者奢侈献逸，贫者穷极愁苦，民不乐生，安能避罪？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视效，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。近者视而放之，远者望而笑之，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？夫惶惶求财利，常恐乏愧者，庶人之义也。惶惶求仁义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义也。义曰，富且盛，至寇至。盛车者，君子之位也，富淡者，小人之事也。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，患祸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当君子之行，则舍公宜修之相鲁，无可为者矣。春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也。今师义道，仁义论，百家书方，旨意不同， 是以上无以持一统，法治朔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僻之说灭息，然后统计可依，而法度可明，民之所从矣。天子善其对，以仲舒为江都相，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，天子擢为中大夫。丞相魏婉奏，所举贤良，或至深含苏张之言，乱国政者，请皆罢。奏可。董仲舒少至春秋，孝景时为博士，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，学者皆师尊之。即为江都相，是义王。义王弟兄，素交好勇。仲舒以礼匡正，王敬重焉。春二月，赦，行三铢钱。夏六月，丞相魏婉免，丙寅，以魏姬侯窦婴为丞相，武安侯田汾为太尉。上雅相如数，婴汾俱号如，推古代赵婉为御史大夫，兰陵王臧为郎中令。婉请立明堂以朝诸侯，且见其师深功。秋，天子使使束帛加币，安车四马以迎申公。既至，见天子。天子问治乱之事。申公年八十余，对曰：“为治者，不治多言，故力行何如耳？”是时，天子方好文辞，见申公对，默然。然以昭治，则以为太中大夫，舍卢底，亦明堂巡狩改立服色事。是岁，内使宁城抵罪昆前。二年冬十月，淮南王安来朝，上以安属为诸父而才高，甚尊重之，每宴见谈语，昏暮然后罢。安雅善武安侯田汾，其入朝，武安侯迎之霸上，与语曰：“上无太子，王亲高皇帝孙，行仁义，天下莫不闻。公车一日宴驾，非王上谁立者？”安大喜，后位焚金钱财物。太皇窦太后号黄老言，不悦如数。赵婉请吴奏事东宫，窦太后大怒曰：“此欲复为新元平耶？”因求得赵婉王臧兼吏事，以让上。上因废明堂事，诸所兴为皆废。下晚臧立，皆自杀。丞相婴太尉焚免，申公亦以疾免归。初，景帝以太子太傅十份及四子皆二千担，乃集其门，号份为万旦君。万旦君无文学，而恭谨无与比，子孙为小吏来归业。万旦君必朝服见之，不明。子孙有过失，不责让，唯便作对案不实，然后诸子相责，因长老肉袒谢罪，改之乃许。子孙圣官者在侧，虽宴居闭关，其侄丧哀戚甚道，子孙尊教皆以孝谨闻乎郡国。即赵婉王臧以文学获罪，窦太后以为儒者文多智少， 今万旦君家不言而公行，乃以其长子建为郎中令，少子庆为内史。建在上策，事有可言，秉人自言急切，至庭见如不能言者，上以事亲之。庆常为太仆，欲出，上问车中几马，庆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六马，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。窦婴填坟祭冕，以侯家居。坟虽不任职，以王太后故亲姓，硕言氏多孝，势力屈势力者，皆去婴而归坟，坟日益横。春二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三月乙未，以太常博治侯许昌为丞相。初，唐义侯陈武上帝姑管陶公主嫖，帝之为太子，公主有立焉，以其女为太子妃，即即位，妃为皇后。窦太主事公，求请无厌，上患之。皇后骄妒，善宠而无子，与一前凡九千万，欲以求子，然足无之，后宠尽衰。皇太后谓上曰：汝新即位，大臣未服，先为明堂，太皇太后已怒，今又无长主，必重得罪，妇人性亦悦耳，宜深慎之。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，上服霸上，还过上子平阳公主，越欧者为子夫，子夫母未敖，平阳公主家同也。主因奉送子夫入宫，恩宠日隆。陈皇后闻之，会击死者硕矣，上愈怒。子夫同母弟卫青，其父郑纪本平阳县吏，己是侯家，与卫媪私通而生卿，冒姓卫氏。卿长为侯家继奴，大长公主直求卿，欲杀之，其有继郎公孙敖与壮士篡取之。上闻，乃召卿为建章监侍中，赏赐数日间累千金。继而以子夫为夫人，卿为太中大夫。夏四月，有星如日，夜出，出至茂陵邑。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，勿催议诸侯王，朔奏曝其过恶，吹毛求疵，痴服其臣，使正其君，诸侯王莫不悲怨。三年冬十月，代王登、长沙王发、中山王胜、济川王明来朝，上置酒。胜闻乐声而泣，上问其故，对曰：悲者不可为累兮，思者不可为叹兮。今臣心结日久，每闻药妙之声，不知涕泣之恒极也。臣得蒙肺腑为东藩，属又称兄，今群臣非有家福之亲，鸿毛之众，群居党义，朋友相慰，使夫宗室摈阙，骨肉兵士，臣切伤之，俱以力所亲闻。于是上乃后诸侯之礼，省有司所奏诸侯事，加亲亲之恩焉。河水溢于平原，大饥，人相食。秋七月，有星背于西北， 济川王明作杀中父，废迁房陵。七国之败也。吴王子居王走芈月，远东欧杀其父，常劝芈月击东欧。芈月从之，发兵围东欧。东欧使人告急天子，天子问田汾，汾对曰：“越人相攻击，故其长，又朔反复，自秦时弃不属，不足以凡中国往救也。”庄祝曰：“特患力不能救，德不能复，诚能何故弃之？且秦举咸阳而弃之，何惮越也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，天子不救，尚安所诉？又何以子万国乎？”上曰：“太尉不足与计，吾心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，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。会稽守欲拒法不未发，助乃斩一司马，欲一指，遂发兵浮海救东欧。未至，芈月引兵罢。东欧请举国内喜，乃西举其众来，处于江淮之间。九月丙子会，日有食之。上自初即位，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，但以不赐之位。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，自炫誉者以千数。上简拔其俊逸者宠用之，庄祝最先进，后又得吴人朱买臣、赵人吴丘寿王、蜀人司马相如、平原东方朔、吴人梅皋、济南中军等，并在左右，每令与大臣辩论，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，大臣朔屈焉。然相如特以慈父德性，朔皋不跟持论，好诙谐，上以排忧叙之，虽朔赏赐，终不任以事也。朔亦观上颜色，时时直谏，有所补益。是岁，上始为微行，北至池阳，西至黄山，南列长阳，东游宜春，于左右能骑射者七诸殿门，常以夜出，自称平阳侯。但明从南山下设鹿使胡兔持物合驾之地，民皆嚎呼骂力，护杜令欲执之，是以胜于物，乃得免。又常夜至博古投逆旅宿，就逆旅主人求江，主人翁曰：“吾江正有尿耳，且一上为奸盗，据少年欲攻之。”主人欲睹上状貌而异之，指其翁曰：“客非常人也，且又有备，不可图也。”翁不听，欲印翁以酒，醉而复之，少年皆散走。欲乃杀鸡为食以谢客。明日上归，赵玉赐金千金，拜其夫为羽林郎。后乃私制更衣，从宣区以南十二所，夜投宿长阳五座等诸宫。上以道远劳苦，又为百姓所患，乃使太中大夫吴丘寿王举及阿城以南，周至以东，宜春以西，提封情母及其骨殖，欲除以为上林苑，主之南山。又召中尉左右内史表属献草田，欲以偿护渡之民。寿王奏事，上大悦称善。时东方朔在旁， 进谏曰：“夫南山天下之足也，汉兴去三河之地，至霸禅以西，都精卫之南，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，秦之所以鲁西戎兼山东者也。其山出玉石、金银、铜铁、良材，百工所取己，万民所养足也。又有荆、稻、犁、栗、桑、麻、竹箭之饶，土宜江鱼，水多蛙鱼，贫者得以人己家族，无饥寒之忧。故封号之间，号为土高，其价亩一斤。今归以为愿，绝卑池水泽之利，而取民高鱼之地，上伐国家之用，下夺农桑之业，是其不可依也。盛荆棘之林，广狐兔之怨，大虎狼之墟，坏人种木，发人噬庐，令幼弱怀土而思，其老弃替而悲，是其不可二也。赤而迎之，圆而诱之，济池东西，车务南北，有深沟大渠，夫一日之乐，不足以为无堤之鱼，是其不可三也。夫因作九世之功而诸侯叛，灵王起张华之台而楚民散，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，粪土于臣，逆圣意，罪当万死。上乃拜硕为太中大夫，己世中赐黄金百斤，然遂起上林苑，如寿王所奏。上又号自击雄使，持主野兽。司马相如上书谏曰：“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，故力称巫惑，结言庆忌，用其奔欲。臣之愚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受亦宜然。今陛下号灵足显，射猛兽，猝然遇异才之兽，害不存之地，犯主车之轻臣，余不及还原，人不暇失巧，虽有巫惑庞蒙之计，不得用，枯木朽株，尽为难矣。是胡越起于谷下，而羌夷皆枕也，岂不待哉？虽万全而无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进也。且夫清道而后行，中路而迟，有时有贤绝之变，况乎涉风草，逞丘墟，前有利兽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，其为害也不难矣。夫轻万乘之众，不以为安，乐出万有一危之徒以为愚，臣妾为陛下不取。盖明者远见于未蒙，而智者必危于无形，或故多藏于隐微，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。故比谚曰：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，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上善之。四年夏，有风赤如血。六月旱。秋九月，有星背于东北。是岁，南越王陀死，其孙文王胡立。五年春，罢三铢钱，行半两钱，至五经博士。夏五月大黄。秋八月，广川惠王悦、清河哀王胜皆薨，吴后国除。六年春二月乙未，辽东高庙灾。夏四月壬子，高原变电火，上宿服五日。五月丁亥，太皇太后崩。六月癸巳， 丞相昌冕，武安侯田汾为丞相。汾交齿，至翟甲诸地，田园及高舆，市买郡县物相主于道，多受四方禄位，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完好，不可生数。每入奏事，坐与一日，所言皆听。见人或起家至二千担，全以主上。上乃曰：“君除吏以进位，无意欲除吏。”常请考公地一宅，上怒曰：“君何不遂取五库？”事后乃稍退。秋八月，有星背于东方，常敬天。闽越王颖兴兵击南越边邑，南越王守天子曰：“不敢擅兴兵。”使人上书告天子，于是天子多南越邑，大为发兵。遣大行王辉出豫章，大农令韩安国出会稽，击闽越。淮南王安上书谏曰：“陛下临天下，不得失惠，天下赦然，人安其生，自以莫身不见兵革。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，臣安切为陛下重之。越方外之地，剪发纹身之民也，不可以官代之国法度礼也。自三代之盛，胡越不欲受征朔，非强勿能服，威弗能治也。以为不居之地，不牧之民，不足以繁中国也。自汉初定以来72年，越人相攻击者不可生数，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。臣闻越非有城郭一里也，处溪谷之间，黄竹之中，习于水斗，便于用舟，地深昧而多水险，中国之人不知其世祖而入其地，虽百不当其一，得其地不可郡县也，攻之不可报取也。以地图查其山川要塞，相去不过寸数，而兼独数百千里，险阻临从，弗能尽着。事之若易，行之甚难。天下赖宗庙之灵，方内大宁，代白之老不见兵革，民得夫妇相守，父子相保，陛下之德也。越人名为藩臣，共胄之俸不输大内，一族之俸不及上士，自相攻击，而陛下发兵救之，是凡以中国而劳蛮夷也。且越人愚壮轻薄，赴约反复，其不用天子之法度，非一日之机也。一不奉诏，举兵诛之，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。见者数年岁比不登，民代卖爵坠子以皆衣食，赖陛下得则朕救之，得无转死沟壑。4年不登，5年复黄，民生未复，仅发兵行数千里，资衣粮入越地，渔教而渔岭，脱舟而入水，行数百千里，加以深林丛竹，水道上下积石，林中多蝮蛇猛兽，夏月暑时，呕泻霍乱之病相随主也。曾为失兵接任，死伤者必重矣。前时南海王反，陛下先陈使将军建济将兵击之，以其军降，处之上干。后复反，会天暑多雨，楼船族水居击照， 未战而及死者过半，亲老涕泣，孤子啼嚎，破家散业，营师千里之外，裹骸骨而归，悲哀之气数年不息，长老至今以为祭，曾未入其地而获以至此矣。陛下德配天地，名相日月，恩至禽兽，则及草木，一人有饥寒，不终其天年而死者，谓之凄怆于心。今方内无狗吠之景，而使陛下甲族死亡，暴露中原，沾自山谷，边境之民谓之早闭宴开，朝不及夕，臣安切为陛下重之。不习南方地形者，多以越为人众兵强，能难边城，淮南全国之时，多为边吏，臣切闻之，与中国异。现已高山，人迹绝，车道不通，天地所以隔外内也。其入中国，必下陵水，陵水之山峭峻，漂石破舟，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。越人欲为变，必先填鱼竿界中，积食粮乃入，伐材置船，边城守候城紧，越人有入伐材者，则收捕，焚其积聚，虽百越乃边城河。且越人绵力薄财，不能陆战，又无车骑弓弩之用，然而不可入者，以保地险，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。臣闻越甲族不下数十万，所以入之五倍乃足，晚车奉饷者不在其中。南方暑湿，近夏丹热，暴露水居，腹舌鹤声，急趁多作，兵为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，虽举越国而掳之，不足以偿所亡。臣闻道路言，闽越王帝甲视而杀之，甲以诛死，其民未有所属。陛下若欲来，内处之中国，使众臣临存，失德垂赏以昭治之，此必挟诱俘劳以归圣德。若陛下无所用之，则继其爵士，存其王国，建其王侯，以为续越，此必委置为藩臣，事功共职。陛下以方寸之印，丈二之阻，镇抚方外，不劳一足，不顿一己，而威德并行。今以兵入其地，此必震恐，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。必至兔逃，入山林险阻，备而去之，则复相群聚，留而守之，历岁经年，则士卒疲倦，食粮乏绝，民苦兵士，盗贼必起。臣闻长老言，秦之时，常使为徒虽积越，又使建路凿渠通道，越人逃入深山林丛，不可得攻，留军屯守空地，旷日饮酒，士卒劳倦，越出击之，秦兵大败，乃发士数以备之。当此之时，外内骚动，皆不聊生，王逃相从，群为盗贼，于是山东之难始兴，兵者凶势，一方有急，四面皆悚，臣恐变故之声，奸邪之作有此时也。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，言莫敢教也。如使越人蒙侥幸以逆执事之言行，私余之族有意不备而归者，虽得越王之手，臣犹切为大汉修之。 陛下以四海为境，生民之属皆为臣妾，垂德惠以复禄之，使安生乐业，则责备万世，传之子孙，益之无穷，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维之也。夷狄之地，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？诗云：王有允塞，徐方既来，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。臣安切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。是时汉兵遂出，魏于岭、闽越王颖发兵拒贤，其弟于善乃与相宗族谋曰：王以善发兵击南越不请，故天子兵来诛。汉兵众强，即幸胜之，后来亦多，终灭国而止。今杀王以谢天子，天子听罢兵，故国完，不听乃力战，不胜即王入海。皆曰：善。即冲杀王，使使奉其头至大行。大行曰：所谓来者诸王，今王头至，谢罪，不战而允，立莫大焉。乃以便宜按兵，告大农军，而使使奉王头持报天子，召罢两将兵曰：颖等守恶，独吴诸孙姚君丑不欲谋焉，乃使中郎将立丑为越姚王，奉闽越先祭祀。于善以杀颖，威行于国，国民多属，且自立为王，姚王不能治，上闻之，谓于善不足复兴师，曰：于善硕于颖谋乱，而后守诸颖，师德不劳，因立于善为东越王，与姚王并处。上使庄助欲议南越，南越王胡顿首曰：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，死无以报德，遣太子婴齐入宿卫。卫祝曰：国心被扣，使者行矣。胡方日夜庄入见天子，祝还过淮南，上又使祝欲淮南王安以讨越事，加达其意，安谢不及。祝既去南越，南越大臣皆见其王曰：汉兴兵诸营，亦行以惊动南越。且先王昔言，是天子欺吾失礼，要之不可以越豪语入见，则不得复归亡国之事也。于是胡称病，竟不入见。是岁，韩安国为御史大夫。东海太守濮阳吉岸为主角都尉，使岸为业者以言见旦。东越相攻，上使岸往视之，不至，至无而还，报曰：越人相攻，故其俗然，不足以辱天子之使。河内失火，盐烧千余家，上使岸往视之，还报曰：家人失火，屋比盐烧，不足忧也。臣过河南，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，或父子相识，臣仅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赈贫民，臣请归节，服矫治之罪。上贤而视之。其在东海，至官礼民，好清静，则诚使任之，则大止而已，不可小。按多病，卧闺阁内不出，遂于东海大治， 称之。上文赵为主角都尉，列于九卿，其志务在无为，引大体，不拘文法。暗为人性具少礼，面折，不能容人之过，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，上曰吾欲云云，暗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失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志乎？上默然，怒变色而罢朝，公卿皆为暗惧。上退谓左右曰甚以极暗之状也，群臣或属暗。暗曰天子至公卿辅弼之臣，宁令从于诚意，献主于不义乎？且已在其位，纵爱身，乃入朝廷何？暗多病，病且满三月，上常赐告者硕，终不愈。最后病，庄助未请告。上曰汲黯何如人哉？注曰使黯任职居官，无以于人，然至其府少主守城身兼，招之不来，挥之不去，虽自谓奔欲，亦不能夺之矣。上曰然，古有社稷之臣，至如黯尽之矣。匈奴来请和亲，天子下其意。大行王恢，燕人也，习胡氏，亦曰汉与匈奴和亲，率不过数岁，即复备曰不如勿许，兴兵击之。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，难得而至，自上古不属为人，今汉行数千里与之争利，则人马疲乏，鲁以权制其弊，此危道也，不如和亲。群臣议者多附安国，于是上许和亲。元光元年冬十一月，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，从董仲舒之言也。魏为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屯云中；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，屯雁门。六月罢，广与程不识俱以边太守将兵，有名当时。广行无步武行阵，久善水草设置，人人自便，不羁刁斗以自卫。幕府省约文书，然亦远斥后，未尝遇害。程不识正不屈行武营阵及刁斗，势力至军部至明，军不得休息，然亦未尝遇害。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，然鲁促犯之，无以进也，而其士卒亦易乐贤乐未之死，我军虽烦扰，然鲁亦不得犯我。然匈奴为李广之略，士卒亦多乐从李广，而苦成不实。陈光曰亦曰师出以律，彼臧凶，言至重而不用法，无不凶也。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，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，然不可以为法。何则？其计者难也，况与之并食而为将乎？夫小人之情，乐于安肆而昧于进货，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，且将仇其上而不服，然则简易之害，非徒广军无以进鲁之仓促而已也。故曰兵势以言中，为将者亦言而已矣。然则孝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，孝李广 显不复王哉。夏四月，赦天下。五月，召举贤良文学，上亲册之。秋七月癸未，日有食之。